见你的第一秒钟，停止呼吸的第一秒钟，想跟你说声嗨，想问你有木有 feel。 爱上你的第一秒钟，想聊天气球都一秒钟，时间都停下来，延伸着爱情的 feel。 请做我的女伴， Sorry Sorry， 没有人能替代， Lonely Lonely， 现在开始不用管，只要身边有你在，再多困难都不难。 Lady Lady， 你是我的天才，变笨蛋， Love me, love me， 我会疼你像个小孩。 Yeah，睁开眼睛的第一秒钟，就像见你的第一秒钟，心跳对着节拍，这是种爱情的 feel。 听你留言的第一秒钟，听一百遍的第一秒钟，我掉进爱情海，一万滴蜂蜜的 feel。 Lady Lady， 请做我的女伴， Sorry Sorry， 没有人能替代， Lonely Lonely， 现在开始不用管，只要身边有你在，再多困难都不难。 Lady Lady， 你是我的天才，变笨蛋， Love me, love me， 我会疼你像个小孩。 听人家说第一秒就能决定爱不爱，难怪我们两颗心紧箍紧箍有点奇怪，爱情要来不来一眼就明白， 这世界我俩最合拍。的女伴， Sorry, Sorry， 没有人能替代， Lonely, Lonely， 现在开始不用管，只要身边有你在，再多困难都不难。 Lady, Lady， 你是我的天才， Love me, Love me， 我会疼你像个小孩。